抢占 5G、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制高点，加紧布局空天、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探索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培育和发现机制，实施研发投入倍增计划。 十四五时期，未来科学城将全力支撑北京2025年率先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昌平区副区长、未来科学城工委书记杨仁全说， 生命谷加快布局基因编辑、脑科学、人工智能技术、筛选药物制药等前沿技术，能源谷聚焦绿色能源、能源科技、能源互联网等新赛道，高教员加快高校院系学科整建制迁入，支持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建设。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丁明达介绍， 明年进入到科研状态的科技设施平台总数将达到13个以上，十四五时期布局的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太阳能高效转化利用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科教设施平台也在加快落地。 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场景和需求为拉动，释放红利。 同样是在科技创新方面，河北省也在昨天发布了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河北将聚焦公共卫生、轨道交通、冰雪装备等领域，在科技投入、科技支撑引领产业发展能力和创新型河北建设上实现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0%。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冯烨的报道。 通过科技创新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一直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目标。省科技厅社会发展处处长杨凌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聚焦公共卫生、重大疾病、生物医药和中医药、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启动一批科技专项。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科研攻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十四五，我们将继续围绕重大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控，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筑牢疫病防控的科技防线。 省科技厅综合规划处长范庆书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成果转化生态系统，深化成果转化制度改革。 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属于省级及以上的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奖励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给予资金支持，直至形成新工艺、新产品，支持转化一批国内外创新水平高、行业带动力强的、能够形成经济新增长点的重大科技成果。 此外，我省还将重点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高水平的科技供给。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奋杰， 在钢铁、石化、轨道交通、太阳能光伏、氢能、现代通信、冰雪装备、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等重点领域安排部署一批重大的攻关专项，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培育。 此外，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领域，十四五时期，河北省将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为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向纵深发展，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效应初显，形成一批环京津协同创新增长极，承接京津创新资源能力明显增强，融入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生态圈。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创新取得新突破。河北省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达853亿元，是十二五总量的4倍。雄安新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基本完善，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入驻新区并启动运行。科技冬奥智慧崇礼行动计划有效实施，一大批先进技术成果在场馆运维、赛事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等工作中得到应用。 再来关注天津，今年是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挂牌成立的5周年。据科技园方面介绍，挂牌以来，截至目前，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突破了3000家。过去3年，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500家，年均增速在35%以上。其中，北京企业占到新增注册企业的1/3。 近年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创新管理体制把北京、天津两市的协议贯穿到滨海新区、中关村双区创新联动建设的各方面，双方产业资源融合性逐步提升。同时，科技园出台重点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北京来天津项目企业的后顾之忧，促进区内北京企业在集聚科技资源、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作用。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河北省新集市从即日起将进一步恢复市民正常出行秩序。这是新集市疫情防控工作总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的公告当中的内容。与本月21号发布的公告相比，这一次的公告当中取消了各小区居民、村庄村民在出入时需要出示第八轮核酸检测回执的要求，同时提出全面恢复车辆在市域内的流动，恢复出租车运营。不过公告也提出，八个出入新集市的卡口将继续实施交通管制，居民非必要不出示。 昨天，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发布重要提醒，指出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需要全力以赴，良好的抗疫习惯不能丢，要坚持测温、量码、戴口罩。 提醒指出，虽然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最新研判，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但是专家研判认为，全球处于大流行阶段，且仍在高位运行，病毒的变异加快，感染者发病有潜伏期，有些感染者无症状，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国面临的外防输入风险持续加大。目前我国仍处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阶段，需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策略。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年底北京将实现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北京市交通委昨天介绍，今年将是北京道路停车改革收官之年。从2019年全面启动实施北京道路停车改革以来，北京道路停车的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电子收费的前端设施也在更新升级，服务停车人的 APP 不断迭代，增加新功能。目前，北京市道路停车视频计费设备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99.4%。年底，北京各区规划的道路车位将全都实现电子收费。 据介绍，目前北京交通 APP 道路停车功能可以提供车位查询、停车缴费、电子票据开具等服务。在此基础上，北京将进一步拓展缴费渠道，尽快上线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微信和支付宝官方小程序，使停车人查询和缴纳停车费更加便捷。同时，智慧停车在未来将覆盖多样化的生活场景，比如 ETC 不停车支付服务、驻车换乘停车场，也就是 P+R 停车场的信息化服务、有偿措施共享停车线上服务、重点围绕医院的预约共享停车等。通过打造全市统一的停车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信息查询、停车诱导、无感支付等服务。 日前，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连挑连试正式开始，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北京丰台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九普速线和市郊铁路等多条线路的始发终到作业，对北京铁路枢纽的运力平衡以及雄安新区的运输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这次连挑连试区段是从北京西站经过杜家坎线路所、北京丰台站，最后到丰台动车所。北京局集团公司丰台站项目管理部副主任王秀范介绍， 主要是对轨道、桥梁、电力、接收网、信号进行联合测试，计划在12月中旬测试完成。完成以后啊，将进入试运行阶段，为正式运行打下基础。 北京丰台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首座采用高速和普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大型客站，设计17台、32线，有着顶层有高铁、地面有普速、地下有地铁的立体交通运营模式。目前丰台站的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已经完成 90% 以上，建成后的北京丰台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台高铁以及丰沙、京原、京沪、京九普速线和市郊铁路等多条线路的始发终到作业，并和北京站、北京西站等铁路枢纽深度融合。北京局集团公司丰台站项目管理部副主任王秀范说， 丰台站的开通对北京铁路枢纽的运力的平衡，对北京市承担区域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 给新安新区的运输提供有力的保障，也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河北，农村的县乡村公路将要有路长了。近日，河北省公路条例经河北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规定，河北省公路发展规划应当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要求，并与周边地区公路网统筹衔接。 据了解，截至去年年底，河北省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0.5万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这次通过的条例对农村公路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推行农村公路县乡村三级路长负责制，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投入，建立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资金补助机制， 建立对农村公路养护的奖惩机制等内容。 河北省唐山市从今天起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解除限行的时间另行通知。限行日内，城市公交车实行免费乘车。唐山市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唐山市的非营运小型汽车按照车牌尾号双日双号通行，单日单号通行，车牌尾号为字母或者汉字的，以车牌的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限行时间是包括周六日在内的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8点，外地车牌不受限行措施的影响。 通告指出，根据气象预测，唐山市近期受到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持续不利，将有一轮以 PM2.5 为首主要污染物的中到重度污染过程，短时 PM2.5 浓度可以达到重度污染。为此，唐山市实施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北京的 5G 网络信号覆盖水平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近日，工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北京市重点场所 5G 网络信号覆盖提升行动。据了解，这一次行动从本月起将持续到明年10月份，主要包括重点医院、重点高校、文化旅游重点区域、交通设施等6项重点推进任务。 其中，在推进交通设施 5G 建设方面，行动将提升广渠路东延线沿途、长安街沿线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京通快速路等两横道路沿途，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等四环道路沿途，以及人员密集的地铁、大型客运火车站等区域 5G 信号覆盖水平。此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北京将加快推进利用路灯杆、电力杆、信号杆等市政设施资源用于 5G 基站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一杆多用。 河北省保定市目前正在推进主城区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其中一期项目已经在今年的3月20号开工，计划在明年11月底交付使用。据了解，在城改工作推进当中，保定市聘请了国内一流的设计团队，计划在3年内将保定市全力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的品质生活之城。详细情况来听保定台记者王菊的报道。 由于历史原因，河北保定主城区城中村数量多、分布散、基础配套不足、环境条件落后、公共服务缺失，严重影响百姓生活质量。2020年8月，保定市启动主城区46个城中村改造，共涉及 2.1 万户、7.8 万人。一期17个村和二期29个村自2020年9月1号开展以来，46个村的征迁工作全面完成。一期项目共计11个安置区，318万平方米，已于2021年3月20号开工，计划2022年11月底前交付使用。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分公司徐庄徐河桥项目经理王春来： 咱们这个安置区配置586户，每户都有自己的车位、储藏室，还有一个邻里中心，有一个幼儿园。我们尽大努力，按时按址竣工。 三期城中村改造涉及23个村，预计安置区建筑总面积448万平方米，征迁改造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城改工作推进中，保定市聘请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一流设计团队开展安置区及周边配套规划设计，着力打造15分钟、10分钟、5分钟生活圈，做到既体现安置房的功能性和舒适性，也在建筑风格上充分尊重保定城市历史民俗，注重保留保定文化特色。3年内，保定主城区有望彻底消灭城中村。保定市委书记党小龙： 同步推进城村改造配套的学校、医院、公园、养老、残园区等工程，奋力推动品质生活城建设迈好第一步，建造新气象。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或藏于巷尾街头，或融入人文风情。目前，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已经正式启动，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评选优秀短视频作品。在线上，截至到昨天上午9点左右，你好天津的微博话题阅读达到了1905.1万。在线下，这两天不少在天津的朋友都拿起了摄影设备，记录着他们眼中的天津人、天津事、天津情、天津景。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从银发老人到95后的青年创业者，对于短视频大赛，大家的参赛热情同样高涨。 不是在拍摄，在拍摄的路上准备参赛，就想传递这种天津美好。 越拍越觉得天津特别的美。 有想拍人文故事的，有想拍洋楼美景的，大家眼中的天津好都是天津的文化底蕴。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让各行各业海内外网友 向世界呈现一个你眼中的天津。 短视频呢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一个视频，天津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我们公共服务行业都在努力着为温暖的一个城市呢做贡献。我觉得像这些场景和内容都可以拍摄。 虽然天津没有疫情，但是大家还是戴着口罩，主动的亮码测温，看到群众去配合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也特别美好。 干嘛呢？就是那个骂，然后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我觉得天津话就是很有辨识度，包括天津的美食，天津的相声。如果是用短视频呈现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更加了解天津。 会说一点天津话，就是倍儿好，还有倍儿哏。 我觉得在天津风景很漂亮。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金云新媒体承办，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份。大赛设特等奖10个，各奖励10万元，并且授予特等奖获奖者城市宣传顾问的称号。一等奖100个，各奖励10000元；二等奖500个，各奖励1000元；三等奖2000个，各奖励500元，纪念品若干。纪念奖若干将发放大赛的纪念品。大赛启动之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金抖云等5个平台开设了“你好天津”主话题，参赛者可以通过任意一个平台发布短视频。关注3D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国将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十四五”末期达到70%以上，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地区覆盖面，明年实现全国每个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这是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据了解，目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5万多家医疗机构提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今年前10个月，全国住院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了1000万人次。为了拓展这项惠民改革的成果，这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参保人员异地备案，有序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的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底前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此外，会议还提出要加快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等措施。 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为4.89万亿美元，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这是商务部在昨天举行的线上新闻专题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介绍，今年以来，尽管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但一系列六稳六保政策出台，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外贸实现较快增长。目前，我国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 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跨周期的调节工作，适时出台新一轮的稳外贸政策举措，确保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新一轮稳外贸政策举措的出台，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全年的量稳质升的目标任务。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一批涉及食品、日用品等民生领域打击走私典型案例。据了解，这些案例中的走私产品或标注不实，或来源产地不明，或没有经相关部门检验，一旦进入市场流通，会对消费者健康安全造成风险隐患。海关提醒广大消费者，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商品，切勿采购来源不明的商品。鼓励群众积极通过12360海关电话热线举报走私线索，符合举报奖励条件将按照规定予以奖励。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怎么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上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一整。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继续来关注新闻。花呗昨天发布公告显示，已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信用购类服务和花呗的免息期保持一致，并且仅可以用于消费，不可以取现。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调整花呗和信用购服务的付款顺序。有专家分析，这一举措有助于用户更充分地了解服务提供方的信息，避免品牌混同，也更符合消费信贷的监管要求。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不断发展，以花呗为代表的网络信用贷款产品应运而生。品牌隔离后，根据网友截图显示，大部分用户的花呗额度在1万元以内，信用购类服务的授信额度则一般接近其原来的花呗额度。目前有部分用户显示更新，未来这一工作将分批逐步覆盖到更多用户。易观高级分析师苏小瑞表示， 原来花呗也好，借呗也好，他们是会有一个品牌混同的概念，就是比如说像借呗，本质上呢，它是一个借钱的项目。那这个钱呢，既有可能是阿里旗下的小贷公司把钱打给你，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等。整改以后，使得具体的服务提供方更加清晰了。像花呗原先它可能是不接入征信机构的，随着他们这个工作的进程在不断深化嘛，也开始逐步的去接到央行征信系统里面了。以后个人征信报告中的这个信息的维度将会更加的丰富。 记者也了解到，这次花呗升级主要源于今年六月银保监会负责人提出，借呗花呗要成为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专属品牌，其他银行提供的消费信贷服务不能再挂标借呗花呗品牌，所以借呗花呗都陆续启动了品牌隔离。 据了解，在本月早些时候，借呗已经率先启动了品牌隔离工作。至此，花呗、借呗都已经按照监管要求，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旗下的专属产品。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提供信贷服务的机构都需要按照规定向征信系统提供信贷信息。目前，花呗已经逐步推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工作。未来，花呗将由蚂蚁消金公司报送征信系统，信用购类型的服务则由提供服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报送。对于用户来说，保持良好的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对征信记录带来负面影响。有专家表示，花呗品牌隔离的背后是金融科技全面纳入监管的表现。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年中，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成立以后，花呗的整改速度加快，先是开展大规模的征信接入升级，与监管征信生态打通，接着推动花呗品牌隔离，由小贷运营转向持牌金融机构服务，监管标尺逐渐向持牌靠拢。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 总之呢，是要坚持持牌经营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归支付，信贷归信贷，投资理财归投资理财。对于合作的金融机构，从长远来说呢，是好事，权责利更加清晰，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种品牌露出跟认知也能够完整的呈现。但是短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用户之间呢 他会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所谓的品牌隔离只是第一步，那么真正断开支付宝跟这些现代产品的这个链接之后，然后入口流量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花呗公告同时发出反诈提醒，提醒用户谨防以信用购、花呗变更、花呗提额为名的各类诈骗行为。花呗方面表示，官方工作人员不会以品牌隔离工作或信用购为由联系用户，更不会以任何形式要求用户转账、汇款等。如果接到这类诈骗电话或消息，千万不能上当。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警告称，到2022年春天，欧洲区域新冠累计死亡人数预计将超过220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将会有超过70万人因新冠死亡。目前，欧洲区域的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人。新冠病毒是目前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主要死亡原因。世卫组织还预测，从现在起到明年的3月份，这一地区25个国家的医院病床将面临高度或极端压力，49个国家的重症监护病房将面临着高度或极端压力。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伦格在一份声明中说，要想与这种病毒共存并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疫苗为主的方法。这意味着接种标准剂量的疫苗，如果有加强剂就去接种，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纳入其他防疫措施。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23号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形势发展，政府应考虑以接种加强针作为接种者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新标准。福奇说，相关的数据已经证明，新冠疫苗加强针能够向已经接种者提供更多的实质性保护。按照福奇的说法，对美国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定义可能会调整为3剂辉瑞疫苗或3剂莫德纳疫苗或者2剂强生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早些时候建议将辉瑞新冠疫苗使用范围扩大到5岁到11岁儿童。福奇指出，尚无迹象显示为这一年龄段儿童接种疫苗会产生任何安全问题。 近日，由于德国和丹麦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不断上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把对这两个国家的旅行警告提升为非常危险的4级，建议美国人避免前往。美国国务院也针对这两国发布了不要旅行的建议。目前，许多欧洲国家都被列入美疾控中心的4级警告名单当中，包括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希腊、挪威、瑞士、罗马尼亚和爱尔兰等。 美国白宫23号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美国能源部表示，这5000万桶原油最早将于今年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并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等到油价平稳后，约定于2022年到2024年归还战略石油储备。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经升到今年来高位，国内对于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比一年前高出约61%。 据英国《泰晤士报》23号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21号前往位于英格兰的泰恩港，向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企业高管们发表演讲。他原定是要谈论绿色能源所带来的工业革命话题，然而一度因找不到自己的演讲稿，只能靠尬聊小猪佩奇来应付混乱的场面。对于约翰逊此举，独立报称，一位英国保守党议员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首相当时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他似乎失控了。这位议员说，过去2周他显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想他需要休息一下。 对此，英国独立报报道称，英国首相府也被问到约翰逊是否身体有恙或者过度劳累问题。唐宁街10号发言人就此坚称，首相状况良好，并解释称，约翰逊专注于为英国民众服务。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昨天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活动在国家运动中心冰立方举行，教练员们也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11月24号，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中国轮椅冰球队主教练表示，要以最饱满的状态备战最后的100天。 一天一天的，每天都累积自己的技战术水平，然后争取以最佳的状态迎接2022北京冬残奥会。 中国轮椅冰壶国家队主教练岳清爽则表示，冬残奥会就是挑战自我的过程，无论顺境与逆境都要从容面对，希望队员们取得佳绩。 在接下来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希望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我的价值。 北京冬残奥会日益临近，从2019年底启动的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也进入收官阶段。经过3年的整治提升，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涉奥场所周边的1公里范围9791个公共场所完成改造提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无障碍主管赵玉介绍着这个位于延庆的场馆与众不同的无障碍设施。 根据咱们这个地形的要求，也不可能设置电梯类的。一般滑雪场的魔毯大概是600宽，咱们现在净宽是1.2米，走轮椅啊，携带助滑器的，或者是坐坐姿滑雪器的，它都可以在上面通行。 上个月，冰立方举行了2021年世界杯轮椅冰壶锦标赛，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得到了充分检验，给各国运动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冰立方无障碍设施还在针对相约北京测试赛的反馈结果进行细节提升和完善工作。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说，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1万个，打造了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 有一些科技的东西，您比如说过街红绿灯的这种提示，我们所有的政府的服务大厅从街道区到市都实现了无障碍化。 经过整治，城市全域主要道路盲道基本无断点，原石坡道基本零高差。市无障碍中心主任赵子龙介绍说， 全市整体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范性、适用性还有系统性的水平显著提升。冬奥场馆目前已经能够满足赛事的需要，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的相关的区域基本实现了无障碍化，比如机场啊、高铁、还有地铁、公交车、公交站台，全面达到了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要求。 七小门店也是因地制宜无障碍，包括小餐馆、小网吧、小旅馆、小浴室、小歌舞厅、小理发店、小便民店，其实都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也是残疾人、老年人活动最多的场所。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告诉记者，3年来，全市改造街边七小门店达到24000个。 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和宾馆建设呢，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更多的老百姓生活日常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后比如说美丽乡村的建设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城市体检，这些呢，可能无障碍都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加进去。 在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到来之际，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也走进了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轮椅冰壶训练馆，采访了中国轮椅冰壶集训队的备战情况，请听他的报道。 记者来到轮椅冰壶训练馆的时候，12名队员正在进行着刻苦的训练。其实从2018年平昌夺冠之后，他们就已经为北京冬残奥会开始了备战。平昌夺冠已成历史，从零开始奔向北京，这是挂在训练馆里一条非常醒目的标语，也是球队对于大家的期待和要求。为了更好的选拔队员，中国轮椅冰壶集训队在新的奥运周期组队之初有20多名队员，经过了几轮选拔之后，目前还有12人，而到了冬残奥会的时候，只能有5名队员组成真正的国家队，这样的竞争确实有些残酷。不过，球队的主教练、女子冰壶世界冠军岳清爽说，大家为了国家的荣誉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所以不管是谁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目标肯定是越好越好嘛，怎么能把这些压力变成动力，我觉得这是队员们应该去做的。 当然，这种队内的竞争是非常公平的，就连队长拥有3个大赛冠军的王海涛也不例外，如果自己的状态不好，同样可能无缘北京冬残奥会。所以王海涛在训练中更加的努力。 现在比赛比较少，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所以都要抓紧把这些就是自己觉得认为不足的地方练好。 强大的实力，有力的保障，再加上主场作战的兴奋，中国轮椅冰壶队当然希望在北京可以蝉联奥运的金牌，而这最后的100天也是他们延续梦想最关键的时刻。 首都体育馆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场馆，经过多次测试活动，目前已具备办赛条件。 而在赛时，2月7号，首都体育馆也将迎来最忙碌的一天。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2022年2月7号，首都体育馆作为冬奥会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的比赛场地，将会迎来早上9点开始的花样滑冰团体赛，以及晚上7点半开始的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和男子1000米的决赛。首都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短道速滑竞赛主任申玲介绍，这是首体最忙碌的一天。 那天有2块金牌的角逐，上午是花滑，下午是我们短道速滑，第二天早晨又是花滑的比赛，所以那天我们叫两转。 同一块冰面要进行两个项目的比赛，而花样滑冰由于运动员要进行点冰动作做跳跃，因此冰面更厚一些，而短道速滑的冰面就要更硬一些才能够更快，因此冰面的要求不同，这就给2个小时之内的冰冰转换提了难题。首都体育馆花样滑冰竞赛主任姚佳介绍， 花样滑冰的要求冰面应该是6到7厘米，短道速滑的冰面要求是3到5厘米，但是2个小时之内呢，通过浇冰机它是不能把厚度增加或者减少2厘米，这个非常难，所以说就通过这个制冷系统来调整它的冰面的软硬度，来达到满足2个赛事的需求。 首都体育馆的冰面采用了二氧化碳制冰方式，这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环保的制冰技术，可以实现对于冰面温度的精准控制，而通过冰面监测系统，电脑也可以监测到冰面不同区域的软硬度和温度，检查是否达到了不同项目的竞赛需求。短道速滑竞赛主任申玲介绍，测试赛上连破4项世界纪录，就是对于首体冰面最好的检验。 昨天，河北备战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暨第6届“冰雪河北，快乐你我”河北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启动仪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为进一步营造全省上下拥抱残奥会、热情迎宾客的浓厚氛围，鼓舞激励残疾人运动员参训参赛士气，引导推动广大残疾人更加踊跃参与冰雪运动，第6届“冰雪河北，欢乐你我”河北省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正式启动。自2015年冬残奥会成功申办之后，河北便积极行动，出台了河北省残疾人冰雪运动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在全省开展了万人海选活动，集中精力选拔人才，用于冰雪运动的备战。河北省残联一级巡视员张国生表示，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的到来，也意味着北京冬残奥会将进入备战决胜阶段。 后边是100天的时间，抓好竞技备战训练工作，让我们的运动员在家门口举行的冬残奥会上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在本次冰雪运动季中，将举办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充分让广大残疾人、残疾人工作者参与到活动中来，充分体会和感受分享冬残奥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带动更多残疾人康复健身，增强残疾人体育者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张国生， 截止到今年最后一批中国残联下发的国家体育运动的名单，我们河北运动员6个大项都有运动员入选，总共入选了37名运动员，占到了国家队总人数的34%，应该是全国人数最多的省份。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残疾人自然也在其中。更多的残疾人因为参与了冰雪运动，生活变得温暖起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我叫严文帝，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我2016年开始接触这个冰雪运动。 严文帝，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雪的云南傣族男孩，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滑雪舞台上为国争光。初一的时候，严文帝出了车祸，左腿小腿截肢，当时十分迷茫的他，在接触了单板滑雪之后，人生就因为寒冷而变得温暖起来。 如果你怕摔的话，你就一直都没有提高，勇敢一点。我对2022的冬奥会自己有信心能上领奖台。 我国的冬残奥运动起步晚，实力弱，在申办之前，我国仅开展了2大项，而且只有黑龙江和吉林2个省开展。而随着2015年申办成功以来，我国的残疾人冬季运动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现在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2项、单板滑雪、轮椅冰球和轮椅冰壶6个项目都已经全部开展，实现了在北京冬残奥会上6个大项的全覆盖。通过不懈努力，全国的冬残奥运动员由不足50人发展到了上千人，而技术官员更是从无到有，发展到上100人。而与此同时，中国残疾人的冰雪梦也并不仅仅局限在竞技赛场。2016年，北京延庆石金龙滑雪场改造成为了北京第一个无障碍滑雪场，他们为残疾人开设了专门的滑雪区和滑雪道，致残人士可以坐着轮椅直接到达雪场。2020年底， 国家残疾人冰雪运动比赛训练馆完工，这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冰上项目的训练专业场馆。用队员的话说，这是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筹办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送上的一份厚礼。冬奥筹备的几年来，全国每年参与冰雪季活动的残疾人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颜文帝这样的青年，他们会带着冰雪梦走上属于他们的金牌人生。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第四站荷兰站的比赛开启，中国队再次进前主力出战，但是和上一站的名单相比，男队和女队各有一人调整，分别是男队上一站比赛没有出战的李文龙替换了于松南，女队当中的臧一泽替换了曲春雨。 2021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共设中国北京、日本名古屋、匈牙利德布勒森和荷兰多德雷赫特四站比赛，在已经结束的前三站比赛当中，中国队发挥稳定，累计斩获5金3银5铜。此外，在最新的奥运积分中，中国短道速滑队已经成功在6个单人项上全部拿到满额3席门票。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但是仍然存在风险，所以本次荷兰站比赛，中国队仍然将全力以赴巩固奥运席位。 根据规则，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东道主每个单项直接获得一张门票，这意味着中国队接力项目无忧，但是6个个人项目单项仍需要参加作为冬奥会资格赛的世界杯分站赛来争取满额门票。 昨晚，中国女排队员、北京女排队长刘晓彤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告别近20年的排球生涯。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虽然早已经出现在了北汽女排新赛季教练组的名单里，但刘晓彤一直没有宣布退役的消息。昨晚，当这位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的福将正式宣布退役的那一刻，还是让球迷感到了不舍。刘晓彤在微博里说，2021年11月24号正式从这个赛场走下来，有很多不舍，也有很多青春的记忆留在我的回忆里。对于退役的决定，刘晓彤在接受中国女排官方采访的时候说， 退役这个吧，应该已经规划有一段时间了，有想过，有认真考虑过要退役这件事儿。最不舍的可能就是对排球的热爱吧。 1990年2月出生的刘晓彤，12岁开始练习排球，16岁加入了北京女排，23岁入选了中国女排。自从2013年入选中国女排以来，刘晓彤更是成为郎平手下不可或缺的一员，帮助中国女排获得了2015年和2019年的世界杯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对于自己过往的经历，他说要感谢的人太多。 我是2013年正式开始进入国家队的，自己国家队这几年经历了不少，感谢他们对我这么多年的帮助吧，让我在国家队这些年可以很勇敢的坚强的面对很多困难。 而在最后，刘晓彤除了感谢家人的支持之外，还特别感谢了球迷的陪伴。他也表示会继续正能量的工作生活，未来可期。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喜爱和支持，希望我是你们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2022年北京文旅重点项目投融资推介会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关宇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数 1.98 亿人次，同比增长 74.2%，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1.1%， 恢复情况高于全国平均22个百分点，实现旅游收入3074.9亿元，同比增长 86.2%，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66.5%， 恢复情况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 昨天，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富通东大街东南侧的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向市民开放，这是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市打造的第100家园艺驿站。 首都园林科创园艺驿站占地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拥有科普教室、漫享阅读区、北京生态礼物推广区、综合活动区、园艺无感体验区、芳香植物体验区、温室展厅等多功能复合性空间，还设有室外广场、免费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可以开展30到150人的中大型活动，将阶段性的推出北京市花市树、复合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与植物保护、碳中和概念等多个主题活动。目前已经开设了花儿为什么那样美、我是小小造园师、古树保护知多少、小昆虫大世界等10多个科普课程。 市民可以通过园林科创微信小程序和首都园艺驿站或者首都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公众号预约参与活动。 记者从天津演艺网了解到，天津市十家大院、杨柳青民俗文化馆和慈义园三家文博场馆均已加入该网站的售票系统，市民可以持天津文汇卡享受优惠票价参观游览，但目前还不支持使用文汇卡的余额购票。 十家大院位于天津市杨柳青镇顾仪街，始建于清光绪年初年，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尊美堂石原氏的住宅，至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十家大院素有华北第一宅、天津第一家之称，以展示清代民居建筑艺术及和北方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 杨柳青民俗文化馆位于杨柳青古镇主游客服务中心内，展馆总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馆内藏品展品千余件，生动展现了年画文化、大院文化、运河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 另外，慈义园是一家以古瓷为载体，讲述天津本土故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民办瓷艺艺术品博物馆，位于西青区香雅道西苑别墅。馆内以瓷为主题，用瓷雕画的形式展现了天津发展简史、金门实景、民间故事等历史、人文方面的内容。 天津自然博物馆将伴随恐龙世界的木乃伊特展展出，于27号举办以恐龙木乃伊为主题的4D 电影周特别活动，邀请5岁到8岁的小朋友通过大荧幕走进神秘的恐龙世界。届时，天津自然博物馆将在 4D 电影中带领小朋友们进行沉浸式观影，揭开恐龙木乃伊的神秘面纱，了解恐龙灭绝之谜。观影结束后，小朋友们将化身小小考古学家，跟老师一起开启探索挖掘之旅，感受挖掘和发现的恐龙化石魅力，将心里埋下成为考古学家的梦想种子。 据了解，本次观影活动将于11月27号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举行，邀请可以独立参加活动的5岁到8岁的儿童参加，家长可以通过天津自然博物馆官方公众号进行报名。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昨天下午4点43分，电影《长津湖》含预售票房已经超过56.94亿元，正式超越《战狼二》，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 国庆档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长津湖》的吸金能力还在延续。随着票房的稳定增长，《长津湖》势如破竹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记录。根据统计，截至11月24号，《长津湖》已经打破了28项影史记录，包括过去3年战争片单日票房记录、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战争片票房的记录、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累计人次记录等等。据了解，长津湖已经宣布部分版本密钥二次延期，延期为12月1号到12月30号。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